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愁外我让人想，我自来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我我多疯我多乖，祝你最明白，耶我不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